感受一方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下午的一点钟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声音世界，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着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一起聊聊养生。秋季的养生呢，虽然是以多吃辛酸果蔬为主，但也不可以吃得太饱太撑，以免会造成肠胃积滞。那在这里希望各位都有好的身体吧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享受好音乐。第一首歌听到的是刘若英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请许我尘埃落定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内。该隐瞒的是最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冒险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啊，爱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却换来半生回忆。我不是你渴望眼睛，我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在这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，是由著名的词作者姚谦负责作词。歌词呢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《爱》，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和最美的音乐遇见。我们来听杨宗纬《怀珠》。 已经伤心两方，试过家。黑夜年岁，还加班两月光， 我就服下想缠之惆怅，真的再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，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，虚心欢是绝地偏方，草年纪也温柔其实无妨，铁已铸了心痛难当，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，相知旧情难忘，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，他的让人飞，他的让人无畏，原谅眼对路见的罪，不堪人睡在出轨，碰上了谁不会，不贴马头来的才是宝贝，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，却我宁头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才会因为你真爱出的悲，让虽无良方，该来的不必慌，先止住转经，再结了念念不忘，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注定模样，再告指望，从此再无关弘扬，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，可不着可往，可多了穿肠，长期不问话，未出热泪滚烫，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有心在为人民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为人民是怀住的悲， 说的离开的原因，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，别在意随便无人问意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 现在是13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森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这里群山巍峨，夜水萦绕，夜屋竹阁掩映其中。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民福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民福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3510666，3510666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无畏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预订专线03163725888。 给你带着路边，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你的体力地老。 品味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。 秋季呢，卫衣当道，那关于卫衣的款式，总体来说卫衣的图案和设计不能够太复杂，纯色是最好的，并且领口呢不能够太窄，袖长呢也要刚刚好，款式宽松一点为宜，穿起来更加的随性更舒适，像衣袖上的蝴蝶结的设计，简洁又别致，谁都能够轻易的驾驭。说到太空棉和皮革面料，最好是避免，容易把你的身形拉宽，即使是再苗条也能够变身大胖妞。所以呢，各位要注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徐怀钰《叮咚》。 越来越铃叮咚，请你快点把门打开。越来越铃叮咚， Be my hero, be my knight。 越来越铃叮咚，请你听听我的表白。想跟你谈恋爱。感觉就像夏威夷亲自在 2017年的秋季的服装搭配当中，卫衣和皮裙恐怕是最搭的了，自带酷劲十足的气场，两者结合呢，既帅气又颇具风韵。如果想增添一些活泼的元素呢，可以来选择饱和度较高的颜色，比如说姜黄色。当然你也可以来选择漆皮红裙，以红色为主色调进行搭配，轻轻松松打造出女王范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，张宇《猜心》。 四方无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。你在墙角独坐，轻轻的起落，我无法猜透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天你眼中翻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和你想到让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心扉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为你想到让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心没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

风情送出父母的声音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， 是知识管家嘉伦。这期节目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企业在用人方面的三个原则。用人第一原则，执行力强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一是听从指挥，这要求的是员工听从自己的直属上级的指挥，否则越级听命或者是越级指挥都容易造成指挥失误，各自为战的局面。第二是时间观念强，每天做好自己的工作日志，按时保质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，不拖延时间，不敷衍工作。三是高度的企业归属感和强烈的团队荣誉感，为了团队的利益可以抛弃自己的私利，将身心融入到团队当中。用人的第二原则是专心工作，这是好员工必备的一项素质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。首先，专职工作。现今有很多人专职工作的同时还兼职创业，如果兼职创业确实能够不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，那么还是可以尝试的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无法做到一心二用，所以建议你还是要以完成本职工作为首要目标。其次，定岗定员，各负其责，每个员工都要有自己最核心的工作，如果一项工作同时多人负责，又或者一个人负责好几个工作，那么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事情做不好，或者出了事情无法定责，这就是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大忌。第三，聚焦 80% 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自己最核心最本职的工作。每个员工都会有各种繁琐的杂事，但你被分散的时间和精力不能高于 20%，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创造出真正大的价值和效益。用人第三原则，勇敢担责。勇于承担责任的员工有自信有魄力，能够带动团队当中其他员工的成长，他们敢于主动暴露问题，并能够找到最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。这样的员工敢于面对现实和困难，直面挑战，带领着团队当中的其他成员实现逆境突围。当遭遇到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，主动及时暴露出来，分析问题并且快速解决问题，同时总结反省和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这样的员工才能够越走越顺。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企业加微课堂，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，希望本期内容会对。 好消息好消息，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，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0855630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我什么事都没做，爱上你好久，忘记是什么时候，好多话你都说错，其实你不爱我。听听我的声音，说说你的情绪，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

都不会倦，从白天唱到黑夜，一直在身边，一直在身边。如果世界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，带着我进梦里面，让歌词都实现。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的爱一直不变。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，我的爱一直不变。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过界跨时代，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。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，情人纷纷散花了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，原是你让我的幸福如此。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。 让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弦，情人纷纷散了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，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。 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提琴开叉的设计呢更具性感气质，即使是搭配一身黑选择印花图案的卫衣，亦能够来营造妥妥的趣味性，看上去呢更加的可爱更俏皮。连帽卫衣更偏几分少女感，和吊带皮裙结合的话，可爱中会带有几分的叛逆。墨绿色的皮裙加上酒红色的靴子，碰撞出高级的火花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郁可唯《小小天涯》。 独自来这世界，心忽明忽灭，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，也期待明天，也想要握紧眼前，我的爱怎么去书写？在你的世界，也用心一些，也渴望一颗冲动

且他多么认真，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了。爱我的人对我死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的人让心里受伤了。在你的人生中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后很心碎。爱与被爱的人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，紧紧的包围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狠心一生伤悲。我有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后乱心碎。爱与被爱不能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，痴情的包围。 上一个人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说到这部专辑《恋上一个人》，没有很特别的词汇，也没有深刻的形容词，不过呢，却是游鸿明当时的心情写照。一首歌讲述一个故事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张惠妹《认真》。 真的是眼泪吗？这算不算回答？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，今天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Oh,

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 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不能为你做到的事是你。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？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？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？ 远眺音乐时间，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我们皮肤的护理。敏感肌常说的皮肤薄呢，其实就是角质层太薄，所以呢肌肤才会过度的敏感，肌肤屏障功能下降，无法对抗外界环境的刺激。在这样一个季节，我们更应当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的肌肤，让我们的肌肤好好的呼吸。让好音乐继续，萧敬腾，阿飞的小蝴蝶。 看不见终点，寂静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是非，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你跃在我的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是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在 从我的小不点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碎碎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心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做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百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

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。 混搭面膜时呢，要注意不同面膜使用时间，敷之前呢，最好是选择时间相近的面膜，也方便同时清洗。那清洁类或者是泥类的面膜时间呢，不宜过长，不然呢会将毛孔的水分带走，反而会损伤肌肤哦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SHE 亲爱的树洞。 还是忍不住哭了，这次又是为什么？你确定你还想要听吗？真讨厌我的脆弱，太敏感的性格，这些我跟你提过吧。安慰别人的道理我那么多，还以为我真的都懂了，但有时明明悄悄，有时候也不算寂寞，心突然就痛。亲爱的，你说这到底为什么？没有谁的人生能真的永远快乐。亲爱的，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让每个埋在心底的伤口能开出花，再见成果。眼看天又亮了，太阳真是出来了，喜怒哀乐都被它照耀着。像是提醒我，心它本起来无常，即使哭或笑从来都不会出错。你看我傻的，到现在才懂，或者是我到现在才越过自己懂。下一次的讯号也是我这一根从容，亲爱的，你说这到底为什么？有没有谁的人生能真的永远快乐？亲爱的，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让每个埋在心底的伤口能开出花，再见成果。 亲爱的，别说，想

有家不回，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。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毁毁，又把照片撕碎，后悔。